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始就没说，不想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紧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紧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号周五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今天都已经2月2号了，这个年很快真的就到了。 是的，不仅是年，2月14号也要到了。2月14号之后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除夕啊。 哎，真的是这样的。其实今年的春节是属于来的比较晚的，像去年应该是1月份就过春节了，今年是到了2月，而且是到了2月的后半个月，所以很多小伙伴盼着这个节日啊，已经都盼得着急了。像我知道的，最早的公司从明天开始就已经开始放春节假了， 因为昨天就开始春运了嘛，就彻彻底底的春运开始了。那些抢到火车票的朋友哈，可能陆陆续续呢就要准备行程要回家了。今天呢也是我们在鸡年啊，属于你的倒数第二次的直播。 是 下一个今年肯定没有男左女右了。其实我每次在这个节目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说的啊，因为如果是换到10年前，可能我们会说啊，我们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些会遇到的年份里哈相遇的重合的时候，但是顶着40岁的年龄啊，你也是奔四的人了哈， 对， 我们肯定做不到下一个12年就是鸡年的时候我们还能说在这里陪伴大家。 下一个鸡年你就已经52岁了，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对，我49岁。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敢说还会在这里聊聊这个我们该如何迎接狗年这个除夕这个假期。马上就要过年了，各位都在准备些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唠家常的一些话语。因为说实话你如果在网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基本上除了本地的哈还给你在这个寄，其他的已经不发货了。 哎，最近好像大家都说有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快递开始分地区逐渐的就不好用了， 是， 对吧？第二个就是同城，像比如说那个很快的送货的， 是 这些方式比以前要慢一些了， 对， 送餐要慢一些了，然后呢，现在好像连叫车这件事情都比以前等的时间要久一点了。 你知道一年当中就这个时候才是实体店商场尽显自己的优势的时候，因为他直到除夕的几乎我看很多大商场都是到中午的时候，可能下午2点钟才真的停止营业了。 是， 所以你需要的东西在那里都会买得到。 嗯， 我就在想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都要比这一年的其他月份要多的走进商场去买年货。 嗯， 这是我们特别愿意彼此见面的时候会说，哎，你准备什么年货啊？或者是快过年了，你在准备些什么呢？ 是， 就在这个和沉默一周见一次的晚上，我们来聊聊。要过年了，你都准备什么了？ 哎，真的，跟我们聊一聊看，到底你为这个年准备了些什么？ 对， 你的年货哈。 是，而且今天晚上也到了1504红的夜晚，如果想当这个鸡年限量版红人的朋友呢， 没几个了。 希望你们这个赶紧登场，不要再低调了。我们一起来说说过年，为过年你会准备些什么？有些朋友会说，哎，这都是老人们啊，这长辈们他们准备的，我们好像没什么准备的。这属于就是多年当这个孩子哈，自己还没有做父母，或者说你呢还没有一种我是大人了，可能你也要准备红包，对吗？你知道我每年过年之前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准备红包。我讲的这个红包不是说里面装多少钱，而是我每年会为此而特别去留意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红包样式。 哦， 就是在这个纸的这个小红包上有什么样的让我感觉到哎很别致。当我给我的晚辈啊他们收到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开心的地方，所以这是 我在过年之前一定会准备的例行公事的事儿。 哎，这个其实是挺好的一种仪式感， 对， 因为以前的红包好像就是普普通通的， 就是红色的包， 就是红色的包就叫红包了。后来的红包呢，真的有很多设计。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有一些奢侈品牌就出了它品牌的这种红包， 大家 对用起来也觉得哎挺有趣的。再后来呢，就出现了很多真的特别有设计感的红包。 对，我今天晚上本来特别想聊的就是红包，因为大家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我们以前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过年给的这个历史风的红包。自从有了这个微信之后，大家就都开始生成了这个抢红包，对吗？ 是， 或者说发红包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习惯了。 对，而且他也会帮我们记录这一年当中你发了多少红包，然后你抢了多少红包。那个钱的数字呢，其实很多时候你不会绝对的在意它哈，但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哎，自己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当个最佳呀， 对， 什么之类的哈。 这个后来大家真的发现，就是比起拿一个大红包，可能更兴奋的是拿到那个最佳手气。 对对对。 所以微信在这方面的设计感哈，真的是蛮强的，真的洞悉了人性了。 对，而且红包是所有的群哈，可能能够让大家瞬间都冒出来。 对。 有很多潜水人士怎么说他都不会出来，但是红包会。顷刻之间让大家都是那种啊热闹闹的出来，谢谢这个发红包的人啊， 对， 各种红包的表情包啊都出来了哈， 所以 等等， 红包是个深水炸弹哈。 对，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群，就是聚集了我们基本上所有去录这个你好面试官这个节目的好朋友们，然后每年春节我们都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响哥一声令下，大家就会他先发一个红包，然后大家抢，抢完了以后最佳手气要接力，就大概这一两个小时这个红包是不停的， 是。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就是那一刻你有一种就是没有说什么谁要发多少量多大， 哦不，但我们有底线，就是我们比如说、哦、一定要多于多少钱， 你抢到的那个钱数， 不，首先你肯定要比你抢到的钱数多啊、哦、我们通常是按人数，比如说有大概20个人左右抢，那就是一个固定的钱数，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些人拿到最佳手气的次数比较多，好运比较多嘛，所以他发的红包也就会相对多一些。 对，我想关于这个红包，可能每个朋友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你的微信当中，在各种群里面都会感受得到，有时候也会对一些人呢、啊、因红包而产生一些判断，对吧？ 哎、没错。 比如有的人就是只抢不发啊，然后只在发红包的时候才出现啊，等等等等。 对， 好吧，其实，在过年之前，我们会准备很多很多。今天晚上呢，不妨我们就聊一聊吧。 大家准备的东西好像都跟红色有关哈、啊。你看这个欢脱的熊孩子，他说耐不住我妈的唠叨，准备了一件红毛衣，这是25年来的第一件红毛衣呢。 这哦，他不是本命年是吗？我以为 25岁。 哦，我是每年都会给自己准备一件红色的衣服， 但是 在除夕的时候 一般都贴身穿的吧。 哦，你说的是衬衣，我说的基本上是外罩、 哦、 毛衣啊或怎么，就是找个由头给自己买一件红色的衣服。 哦，这样，反正我过去的很多年过30的时候都是穿同一件红色的衣服。 你是打歌服吗？就是过年的时候统一服装嘛。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过年里，我们都有一种辞旧迎新，要给自己穿新袜子， 是， 对吧？新衣服，家里面可能要添置一些新的碗筷啊、然后呢，加一些新的，贴一些新的东西，给自己一些过年的这种气氛的营造。 没错， 我觉得在过年之前准备东西的这个过程是很有趣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甜蜜的话题吧。 好呀， 甜甜的。 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淹没，你的眼中只有我。 来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认识的周杰伦，还有这首著名的《甜甜的》，为过年而筹备的过程，整个状态真的是甜蜜的。花钱的节奏呢，以及花钱的这个魄力哈，都比以往要大了很多了。 嗯， 你会觉得真的为家人买一些东西，或者说为自己的这个新的一年到来辞旧迎新添置一点什么，觉得特别的合情合理。 是，然后刚才我们这个红卫衣啊，引发了大家的非常热烈的讨论哈。 是红卫衣还是红内衣？ 红卫衣、红色的衣服啊。胖袍子他说呢，想了半天，我只有一件红色的卫衣，可能不是特别满足，要想要再买新的哈。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叫平 Ivy， 他说呢，今年春节我也准备买一件红色的卫衣，说明这以前并不是他的习惯。 对，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虽然有时候呢，咱们不必非要这个迷信啊，或者说有些什么暗示，但是我觉得红色它毕竟给人一种在视觉上，对吧？看到你的人会觉得你很有精气神儿。它如果是穿在你身上给别人带去的一些视觉上的很美感的东西，这也是很不错的呀。 而且别人看见你很有精神的样子，你自己也会感受到，也会因此而变得更有精神一些的。 对，而且我觉得红色还算挺包容的，它基本上每个人驾驭起来都还 OK 吧。 哎，没错， 和白色和黑色挺像的，都不会穿得太难看。 是，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在这个过年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理由去添置一点新东西哈。梦女孩 Alice 她说呢，从前年开始我知道了有生肖纪念币这回事儿，所以每次都会在首发的日子里熬夜抢，可以也算作是给自己增添的一个物件吧。 我跟你讲，我还特别喜欢在这个，好像好几年了，我都会在这个就是除夕的当天或者是前一天，可能把一件一直想买而没有买的东西就在那一刻解决掉了。然后我会发现在那一刻我有一种哎，明年我会因此而有好运的感觉。然后今年呢，我还是这个念头，于是乎今天下午哈，我去了一个商场，因为我在这个杂志上看到很多就是关于狗年，有一些品牌就会出一些限量的，或者说有这个狗标志的一些包包也好，或者是礼物也好。然后我跟你讲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今天到了一个品牌店，然后我说哎，请问那个有小狗狗的包会什么时候上呢？ 嗯， 然后你知道我得到什么答案吗？ 都已经卖完了吧？ 不是，他说没有这款包 啊。为什么？ 为什么？他说那是设计师自己画着玩的。 哦， 我说那你画着玩为什么会在很多这个营销号也好或者是杂志上也好会登呢？他说那他们找图片。哎，我当时就太 好任性 啊。因为其实说实话，因为你看你会看到很多因为2月14号到来或者是春节到来，包括国外的品牌，他都会为我们中国人生产一些特定的 生肖款。 对，生肖款。然后我刚当时看了一圈以后，我就唯独觉得这个牌子的这个小狗狗的包包，然后我听说这个设计师因为他本身养狗 哦， 所以他的这个小狗狗在这个产品的展示上我觉得特别的好看，然后又舒服。 养狗的人在画狗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那种独特的感觉。 结果呢，就好不容易萌生了想在这个生肖年当中买一个和他有关联的东西，结果居然这么任性的没有 啊。前两天我走到一个很大的商场，然后 就是路过橱窗，没有进到那个专卖店里面啊，但是路过橱窗的时候，我当时在想，哎，明年是猪年吗？ 后一年才是。 对，后年才是。然后橱窗里为什么会有，就是猪的这个 display 这个展示，后来发现哦，那是一种品种的狗，不是猪， 就长得就是很 憨耐可掬，搞混了。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年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每个人对这个属相的那个食物动物的这个理解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发现有的单位会有一些年会啊，会有一些联欢晚会，然后大家都会买一些相关的这种玩偶，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些大家展示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单位的这个玩偶马多好看呢、 啊！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这个生肖它不容易做好看， 没错， 对吧？但是狗是真的容易做漂亮的，做可爱的，做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哈。总之，我觉得这个年是让很多人觉得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展示出来，比如你买件红色的衣服，可以前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狗狗，或者是小小的这个标志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狗年是我们在购物或者说买这种纪念性礼品的时候特别容易，也很容易美观的这个年份啊。 对，然后我就准备今年多带我家 Yoga 出去溜达一下， 这是什么沾沾喜气， 对，是他的年嘛，所以就可以让他多见一见阳光，见见世面。 嗯，这个踮脚张望的时光地太逗了，我要买衣服买衣服买衣服而且你可以到商场里买了， 对， 不用在网上买了。 往事一幕一幕，突然停止，你挽着他，他挽着你，向我走过来，同桌的人蜂拥而上，将你我随意，这是个残酷的喜剧，我的人生早留在你那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你和他我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天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我的晴天是你的喜天，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比我给，你的喜天是我的晴天，你要我举杯，我只能会尽我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你还要我微笑，你和他我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太残忍还是我太天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我的晴天是你的喜天，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比我给，你的喜天是我的晴天，要我举杯，我只能会尽我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你还要我微笑，是你的喜天，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你总是太清醒，我始终喝不醉，连祝福你还比我给，你的喜天是我的晴天， 你让我举杯，我只能会寂寞的崩溃，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如今整颗心都碎了。你还要我微笑， 婚礼的祝福来自陈奕迅。 嗯，这首歌我说最近你很爱什么？ 对， 我记得上周你就带了。 我可能是在做 CD 的时候，把上周的第一首，就是上周的那个边界的歌曲， 哦， 就和这周的边界歌曲给 copy 进来了。 Okay， 那我们就又听了一遍。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1504红，他的名字叫做不必说，再不必说。啊，这特别像喝多了以后大家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啥也别说了啊，不必说，再也不必说，认真求红，我那好吧，就你今天晚上的120家很显然是不费太多力气了，因为此刻已经到了102条了。 嗯， 确实是一周才来一次的嘉宾，可能大家这个谈话的热情度要高一些哈。这周叶谦真的保证了4天全部都出席了， 全勤不容易啊。 对，不容易，这是2018年开年第一次全勤。 2018年开年， 我对他别的要求没有，就是能全勤。好吧，上半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来畅谈一下，为了过年你都在准备些什么？因为离过年真的只剩下13天时间了。都不到2个星期了， 真的 非常的快。 哎，我们今年是2月16日， 15号， 15日是除夕， 对， 16日是初一， 对，而且2月14号就是和除夕挨得如此之近 哦。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如果两个人不在一座城市的话，可能这个2月14号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烛光晚餐了。 哎，可是我想的是另外一种，就是两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学习或者工作打拼，然后呢， 能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相聚， 哦，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好吧，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在这个爱情和亲情的节日结合的时候，那肯定是亲情最重要的，因为可能爱情你每天都在互动啊，都在见面，可亲情有很多人真的是一年都回不了几趟家，对吗？ 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见仁见智喽。 好了，我们转个先，第二时段继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清风 清 流转 流转，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前期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较好，但是气温有所降低。总体来看，双休日期间的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也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随着《恋爱先生》剧情的推进，辛芷蕾饰演的心机女神顾瑶引发不少争议，网友对她的态度从最开始的可怜逐渐变为了可恨，将愤怒强加于她。对此，辛芷蕾表示，这虽然是对演技的一种肯定，但将对角色的负面情绪强加到演员身上也很委屈。林科导演、陈坤、万茜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脱身》今天爆出同合异能版片花，陈坤首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街头浪子与刻板博士，他在两个角色间自如切换，展示了精湛的演技，把大家带入到大时代氛围笼罩下的老上海中。杨幂、黄子韬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谈判官》曝光锋芒初露版预告片与主题海报剧照，杨幂化身理性系谈判专家，与感性系反套路男孩黄子韬强势互补，共赴谈判盛宴。在纽约，近日首度曝光初心宣言版人物海报，主演李易峰、江疏影、蒋梦婕悉数亮相，喜庆的红色基底也与即将到来的春节遥相呼应，寓意了新的一年满满的祝福。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陈默光临，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要过年了，你都准备了些什么呢？ 嗯， 大家会发现哈，我们的长辈啊，肯定已经开始这个家里面打扫卫生啊，各种的整理啊，这种辞旧迎新的气氛可能会比我们浓郁很多很多。 是，大家可能都提前特别早就开始准备，不管是儿女在身边的还是儿女不在身边的、都有一大堆的准备工作要做。然后过年的时候，如果是儿女不在身边的，爸爸妈妈可能就静盼着孩子的归来，然后大家一起吃个团圆饭。 对，可能包括就像我家 就是妈妈们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这个到底年夜饭今天晚上今年吃点什么呢、 啊、 在这个菜谱方面呢就要开始就是 列菜单了。 对，然后我会说妈妈，我会把去年你的那个全那个那天的年夜饭给你剖出来照片，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发朋友圈或者是留下一些记录，现在我们可能如果记录那一天的话，哎，你很容易就找出来。 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于我而言发朋友圈就是给自己一个，如果在翻看曾经的话，很容易找到那一天我做过什么。 没错，就是给自己一个记忆、嗯、让自己的大脑好像有了一个延伸一样。 对，就是我这一年最置顶的最开心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我觉得最有感觉的一些东西、嗯、大概都停留在我的朋友圈里。 是的， 所以我不是一个经常发朋友圈的人。 但是你要发那个文字就真的非常长， 我这几年已经少很多了、 哦、确实，但是还是很长。 哎，所以我有时候如果写很短，然后我下面就会留言太短，我说我写长的时候你们也不看，写短了你们又说我短啊！你说你们挑三拣四的啊！ 大家对你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不用尬聊，对吧？没有什么聊的就不用在那留言了。 但是你真的就是朋友圈是有特色的， 就是很认真的记录自己的生活吧。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写作出发点不太一样了、 嗯。 今天晚上我们聊这个过年之前你都准备了什么？那你知道上班的人呢，他可能就是用课余时间。 对， 为什么我说家人他有这个大把的时间打扫卫生啊，准备一些细节，他们是有时间做这个事情、 嗯、 像我们可能还有本职工作，可能就是在课余时间去看看网上有什么东西啊，商场里有什么东西啊。 对， 你做什么准备呢？ 我因为过年要旅行嘛，照例、哦、所以我开始为我的旅行要做一些准备了。比如说我会去一个挺冷的地方， 是， 所以我就要开始去看那些御寒的衣服，作为一个没有秋裤的人。 而且你肯定要买一些你之后可能不常穿的，对吗？ 我其实后来思考了一下我的策略，我的策略是我穿上在北京最后的衣服，我觉得我到有是有用的。因为我是这样，我在我首先到一个国家的首都、 嗯、 然后再从这个首都转到另外一个城市、 哦、 那个城市因为在北极线上嘛，所以在北极圈上，所以就更冷一些。但我觉得我先去首都，我可以到首都买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御寒指数要求应该会更高一点，可能他们那边可以选择的范围也会更广一点。 但是我说实话，肯定不如我国这个样子多，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真的， 可是 我经常会 看到，可是我买衣服必须要试，我没办法不试就买的、 这个、但我觉得功能性的衣服其实只要在功能上保障了你的这个御寒，至于美观我觉得还是看脸吧。 衣服还是要看的吧， 色彩你记住，在雪有雪的 黑色，只有黑色， 要穿艳一点 啊、哦！真的， 对， 是怕我走丢了吗？ 不，你这样会拍照起来整个成色会好看 啊、哦！这个倒是， 对，然后 这个就更是啊，因为如果是黑色的衣服，我觉得我可以不需要太去分神去试、 嗯， 我直接买了就好了。因为黑色其实它相对来讲也比较修身一点。 其实很简单，你就买滑雪服就好了。 对，我就是想要买滑雪服。 对，这样有可能有一天你去滑雪的话， 不会的， 这样的，我只是给自己买贵的衣服找个借口，你知道吗？因为好看的滑雪服也非常非常的样子多。 对，挺多的， 很贵很贵的、 是的。不过真的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先在国内买一套带过去， 对， 因为我还是担心万一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果万一没买到就囧了。 我也常常会说，哎，我说不用带那么厚的衣服，当地人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吧。然后就有人说，那除非你不拍照。 对，一是你不拍照，第二我觉得当地人可能更耐寒一点，因为毕竟他们是长年累月的生活在一个天寒地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而我们其实啊、哦，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北京也蛮冷的。 可是不下雪啊。 对，今年的雪真的就是活生生的绕开北京， 真的全国都在下雪。有人说真的这个 怎么做到的， 尤其是马上就要，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冬奥会嘛，我们也承办冬奥会。还是希望雪能够多眷顾这座城市吧。 也有可能就像这首歌唱的， 都留到那一年去下好吗？是吗？ 没离开过。 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畏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 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呼风。 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 好像唱将级的歌者都会翻唱这首歌。 对，最近的一个新的版本来自张韶涵的《没离开过》。刚才我就在想哈，有可能雪就真的没离开过北京一样，就是一直在我们心里的那种期盼当中存在着。所以它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是却一直在我们的渴望当中。 不过咱们也不用这个对它过于失望，也许它有它的时间的节奏，对吧？ 嗯。 我记得有一年三月还下雪了。 哦，对。 而且那天是在节目直播之后啊，突然之间漫天大雪，所以我们要等待这场可能酝酿了很多的美，酝酿了很多的特别的这场雪。但愿在狗年的开始哈，瑞雪兆丰年，我们可以在北京迎来这场雪。好了，22:44，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聊的就是要过年了，你都准备什么？我们的红人是不必说，再不必说。 嗯， 有一件事情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在这个过年之前会准备，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可能以往在这个你的客厅的茶几上， 嗯， 不会摆那么全的瓜果、梨桃、各种坚果啊什么的。但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茶几都摆得满满登登的。 对，就是显得特别富足的样子。然后大家基本上也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习俗啊，比如说过年的时候，餐桌上不管爸爸妈妈做什么样的菜，总会有一道鱼， 对， 寓意着年年有余， 对， 是吧？然后北方的初一中午，一般大家都会包饺子，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大家在这个，因为有朋友圈了嘛，就大家都会在晒自己的年夜饭呢。就是有时候有的家庭年夜饭是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对吧？ 啊，这么早， 就是三十中午嘛。然后就是每个家的这个节奏不一样。 不一样，对。 然后我就会看到，因为我有一部分朋友是在东北嘛， 然后每个家里的这个晒的这个菜系当中哈、啊，就是在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年夜饭里面有一道菜，可能我觉得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不太理解， 就是我看到，哎，怎么他们家有？哎，他们家也有？ 是什么？ 哎，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太敢相信，就是会有一盘儿，一个用碗装的山楂罐头。 哦。 对吧，我觉得其他的地方的人好像不太会准备这个东 西。我还真没在北京见过这样的准备方式。 你知道，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家也会这样，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嗯、 就是在家乡在东北的朋友他们家里还会这样的习俗，因为我是眼睁睁看着，哎，他们家是橘子罐头、 哦、 哎，他们家是山楂，山楂是最多的。 但是没有山楂罐头的也有橘子罐头， 对，然后还有草莓罐头。 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小时候嘛确实新鲜水果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只能用罐头来代替了，那就一定要在吃完饭以后吃水果。那么为什么吃完饭要吃水果呢？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东北菜都比较横嘛， 对， 比较油腻， 很荤 很油，所以呢总要吃一点利口的东西来让自己清爽一下。 是啊，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啊、 真的没有。 对，然后我的朋友圈里看他们家，哎，他们家也是罐头，哎，他们家还是罐头，这个说明是习俗延续下来的。 习俗，对、嗯、像南方就会有年糕，然后这个习俗现在慢慢飘到北方来，因为北方有越来越多的南方人居住嘛， 是， 所以像现在很多的酒店这个过这个中秋的时候卖月饼，然后过春节前呢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年糕。 我们家也会做年糕，就步步高嘛， 对， 也是一些好的寓意哈。 是的， 然后尤其呢还是这个老人们哈，他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过年一定要有这个富足，营造这种富足的效果。比如说平常可能鸡鸭鱼肉都已经吃的其实真的生活条件好了嘛，根本不需要说是还要等到过年去吃。 嗯， 但是我们家我估计很多有长辈的家庭都是这样，就是一定要买大量的，就是囤，就像囤起来一样。 什么东西？ 就是鸡鸭鱼肉。 哦，鸡鸭鱼肉。 对，而且一定要，就比如说像我们家就喜欢，就是有家乡的老家的亲戚 啊， 一定是老家亲戚，哎，就是特意给我们找的那种鸡鸭鱼肉，然后寄过来。 这个也跟生活方式有关。你想想，比如说在20年前过年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没有那种过年期间还营业的超市， 嗯， 啊，然后各种这种那时候还叫食品大楼哈、啊， 嗯， 都已经关门了。其实春节期间是不营业的，所以你当然要为春节的这个假期多囤一些吃的。那就好像以前还大家冬储大白菜和那个西红柿酱是一样的道理哈、啊。 对，那个是 现在 北京也是用那个 当然 玻璃的那个瓶子哈、 啊，玻璃瓶子做西红柿酱，然后。还有那个大白菜包上报纸啊等等，就是因为现在物质 报纸 对、哦、就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水分蒸发嘛、嗯、但是现在物质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大家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吃到很新鲜的蔬菜。 对， 所以生活方式真的是在不断的变化和提高的。 但真的是每年过年就是一种回忆的过程，一下子把那个点给打开了。 然后你看这个清晨墨风说罐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然后雨中风1200就说，哎呀，不过突然想吃罐头了。 我是家里面常备桃罐头的，我爱吃桃罐头。 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哦哦、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难留互相的安慰，彼此道 真实的意义。 蔡淳佳和金海心演唱的《女人们的咖啡》，对，女人们在一起喝咖啡聊天，真的有很多男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和没法 get 到的一些快乐点。 嗯，对，就是闺蜜的那种感情哈、现在也称塑料姐妹花。 其实这个塑料姐妹花的意思就是说永不枯萎嘛， 对， 然后看上去就是一直保持那种鲜花状的美感哈。 是， 只有足够到一定的感情程度才敢说这样的塑料花有益哈。 对，有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说塑料花是因为假 啊、不是， 其实完全不是，它的原意就是永不枯萎。 永不枯萎，我们虽然是塑料花有益，但是永不枯萎哈。 对，就像我们一周见一面， 对， 这样也是一种塑料花的感觉。 你知道一年当中啊，如果你现在盘算下，就除了同事之外，你还真的能够每周见一面的人不多， 不多，真的 非常之少、 是的， 所以我们彼此珍惜吧。然后下一个鸡年哈，不管我们在哪里哈，还能有这样的，不说每周见一次面嘛，但至少每周打一次招呼，在微信上 都难， 真的很难。 哦， 你看，你翻阅一下自己的这个微信圈里，每周都和你互动的家人朋友算是家人，算是一块儿，工作中的一块儿。其实真的有一些朋友很少有这种大家，就是碎碎念的一些东西哈， 嗯， 哎，你忙什么呢？其实几乎不会，大家都是啊、有事儿说事儿哈。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生活状态应该就是一本世界名著， 难道你不是吗？ 跟我们，我知道你那本叫什么，你知道我那本叫什么吗？ 我不太想知道。 你那本应该叫做《老人与海》。 我觉得那的是名著， 是名著啊， 那就应该说是很精彩的人生， 非常精彩啊！你想想，你到那个时候，对吧？住到你的这个非常喜欢的地方，然后面对着你最爱的大海，然后每天就看看书散散步，然后看看周围过来过去的人，然后可能用你稍微比今天会更成熟但是并没有苍老的声音去录下一点你自己喜欢的音，我觉得也非常好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哎，你说到这里哈，我真的有时候也跟大家探讨，就是40岁之后啊，你可能会想到一些自己老年的生活，然后会想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到哪个年龄段，可能你会有主动的离开这个岗位、而不是说要等到女人可能要55岁，或者说因为某些职务你可能60岁才退休。首先我觉得我绝对做不到， 老年播音员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 但是你的反应啊，你没有办法主持节目了，你可能去朗诵，你可能会去读一些稿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再像我们现在这样和听友互动， 有可能你的节目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每周都是暖文章的节目。 那个时候还需要吗？ 我觉得人的心灵在任何阶段任何年龄或者任何时刻可能都是需要这种温暖的感受的吧。 说到这里呢，一会儿我们还来聊一下哈、昨天我跟叶谦也说过，其实我估计你也会留意，就是现在有太多的这个个人电台，他们在这个各种的客户端里面， 对， 然后也在做这种类似于像我们这样自己的播歌曲啊、读文章啊、说话呀，特别特别多， 非常多。我觉得其实它也未尝不是一种有趣的形式， 是， 只是你有多大的心，想要有多少人来聆听，你能不能满足自己说话的时候心里所想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了。这首歌我要求在下一时段再放一次，因为我在今天找歌的时候，它都会逐渐的显示出演唱者、作词、作曲，我突然发现，哇，作词是我的好朋友，很开心。 好吧，我们第30段听，现在转个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是，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不必说，再不必说。 好像以前我真的很少看到他的身影哈，也是位潜水听友。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312位人士，也是在杭州的一位听友。 对， 最新关注的是男左女右的老这个制作 low 卡制作者，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大家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这应该是他的一位朋友吧， 对，叫做 Flora 季志礼。 嗯，然后第二关注的就是小 S， 再接下来是姚晨。 反正这一页呢，就是没有你啊，没有你啊。原来我还以为是因为你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哈，看来也是一位潜水型的听友。 嗯， 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也就是一小时之后才能下班了。不过还好，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嘛。但这个周末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2月4号是立春。 哦，是这个 周末。就周日就立春啦。 哦。 所以我们又要把这个吃春饼啊， 对， 这个各种这个。补的这个事情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嗯， 今年呢是2月4号立春，就是这周日啊，大家可以这个策划一下去哪里吃起来。这个过年跟吃啊一定是有关联的，所以呢在过年之前会有很多这个为吃而准备的哈。有的小伙伴说在准备一些糖果，就是很漂亮的糖果，还有坚果，对吧，还有水果。总之呢，这个最近呢下单可能要慎重啊，有的地区呢已经是不再包邮了。 对，有可能你可能要到春节之后再收到你现在订的东西。 对，你现在就得走进商场了。我今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和一个朋友在一家商场中，真的人比以往多了好多。 对，刚才有朋友在微博上留言说超市的人都比以前要多了。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实体店平常都是一直等大家哈，就一直终于有一种终于等到你的感觉。 就一年等一次。 是，而且你知道，就是像我也不常逛商场的人，我今天就是逛了好长时间以后，我都有点头晕了。 哦， 就有点不太适应，觉得里面太热了， 已经不适应这种逛街的模式了。 对，然后自己就是对买什么吧，也不像在网上就是下单那么果断了。一定要货比好几家才会再买这个这不这个东西下决定呢。 嗯 嗯，今天晚上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在过年之前的一些准备有没有什么特别。刚刚这首歌呢在第二十段尾声没有放完。 对，这首歌叫做忘了去记得，来自戚薇。 你的好朋友作词的是 张浩辰， 是个小作家是吧？ 是啊，90后的小作家。 不介意寂寞比爱你更快乐，向左走，向右走，停在告别的路口，回忆它空着手，时间的过让我们的笑擦肩而过，忘了我会着脸开口，忘了笑的彩虹，一个小沙丘，仙人掌也会失落。谢谢你抱过我，带走我的此生选最好的我。镜子里那个我哼着忧伤的情歌，不完美。只差一个结尾，不怕重来过，我会遇到相 去记得美好的错过。 放一首很久远的歌，久到可能都是我们初中时代的时候， 小学时代， 我70后初中时代的时候听的歌曲。 对，那是我小学时代的歌，然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生吧。 但是你知道今年据说在春晚上我们会看到20年前在1998年的这个春晚上曾经看过的一些内容哈， 是听说了。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过年也真的是一个怀旧， 对， 一个踏上时光机的过程。 是，像我每年回父母家的时候都会翻一翻以前的老照片，然后找一找当时的一些记忆。其实每年看虽然都是同样的几本相册，但是总会翻倒出一些不一样的记忆。 对，而且就是春节属于全中国人民一起应该说大部分都不工作了哈，都是享受这种真的是睡到自然醒，顿顿有人请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定是跟平常的日子过得截然不同的。而且其实有时候我特别喜欢，就即便如果我在假期可能要有一些工作，但我特别喜欢假期中的城市。 哦， 真的显得很松弛。 是， 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 没错， 愈发的感觉到人开始变少了， 而且节奏就特别慢，大家都不着急不着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其实世界就是那样的。 对于你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是那样的。然后我们这个虽然不是在北京出生，但是也挣了待了20多年 的 人， 真的 已经基本上家就完全在这里的人，也会和这座城市一样体会到它的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尤其是在春节期间特别明显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人生活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像你比如说你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都超过了你在故乡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都不是要做第二个家，这才真的是现在的家了。而且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就可能余生待的最久的地方应该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也不一定啊，也许你还会考虑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跟随另外一个伴侣。 另外一个，就说已经有一个了吗？ 并没有另外这个词。 好吧，就看命运的安排了， 看他把你带向何方了。 忍住说我爱你，这纷扰的爱

家，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来自赵雷演唱的《少年锦时》， 所以最后是有一个鸡叫是吧？ 对，不是半夜的。我觉得每一次过年其实都让我们可以还原做小孩的一次过程，就是回到家里，你突然间发现自己不用有那么多过往的角色了。 嗯， 你也可以一下子瞬间找到少年时的自己。要不怎么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对，就希望你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或者是某一年某一月的一个特定的时段，可以仍然做回自己，卸下一切的那些防卫、伪装，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不得不涂在面孔上的油彩和妆容，就做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对，我觉得过年它是一个中国人最重视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生命的有仪式感的过程。 嗯， 这种仪式感里可能需要你每年注入一些属于你们家庭特有的一些内容，有的家庭可能是要拍全家福， 嗯， 或者说全家人要一起去旅行， 是， 或者是要回来以后要走亲访友，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固定的事情，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筵席的话，其实每年你对过年就有了一些盼头。 对，是的。 嗯，就像你可能会觉得过年我一定要出去旅行。 对，人一定要对一段时光有期望感，然后这样你才会觉得其他的日子过得没有那么苦闷。 是，比如说同学聚会这件事情，有的人会说，哎，过年我们聚一聚，然后可能就是说一说而已。 嗯， 你知道吗？其实我挺佩服一些年长的人士，比如说像我父亲他们，可能有一些聚会，他们会很固定在每年的大年初六啊， 哦， 或者是初几，然后雷打不动。 对，大家都把时间腾出来的这种聚会才是有承诺的聚会。 对，然后就可能这一年大家都很难见面，但是可能会聊聊天啊，怎么样？但是一定要在那一天，比如他们现在就会确定我们已经订好了哪家酒店，然后具体的时间，然后就让每个人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又多了一个期盼。 哦，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挺好的。 对， 可能以前我们同学之间也会说，哎，大家说好了哪年聚会哈，但是说着说着可能就今年是这样，明年可能就无疾而终了，等等等等。 所以千万不要让你的生活当中只剩下周一到周五上班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承诺的事情。 嗯， 其实对于聚会啊、老友见面呀， 嗯， 或者哪怕是你给自己要让自己独处的时间，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承诺。 对，我觉得聚会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让你知道这一年有些事情又发生了，对吗？一生中能有多少次聚会呢？就算画正字的正字的话，可能也画不了多少个。 嗯， 因为大家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有了各自的一些侧重点，也许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平常生活里可能都给了我们。 嗯， 但是有一些在精神上在灵魂里我们需要的东西，大概只有在特定的一群人当中才会给你，这就是聚会给予我们的一些意义所在了。 嗯， 好，这个时段呢又要听最后一首歌了，听完它我们第四时段见吧。 你投影着我的脸，祈祷时间能停留这一刻，曾经年轻时无忧无虑透明的快乐，像风一样散了。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前期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较好，但是气温有所降低。总体来看，双休日期间的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也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2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一晃呢就到节目的尾声了。说尾声呢是因为第40段了，我们就有27分钟可以在一起聊天的时间。 对， 今天晚上的红人叫做不必说再不必说。但我们得抓紧时间说了。大家为了这个狗年春节都准备了些什么呢？ 哎，聊着聊着我们好像就歪楼了，大家就没有再说准备了些什么。 对，都在聊这个自己这个家里面春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是的，你今年还会准备什么吗？除了你的红包以外。 我觉得肯定还是在时间上都安排在陪家人，然后也希望能够拍一些照片。然后和家里人在一起，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享受那种春节特有的氛围吧。这个和平常的陪伴还不太一样， 因为确实是 我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有的朋友可能一年回家的次数很少，我是每周都回家很多次的人。对，所以春节对我而言就是享受那个 集中的天伦之乐的感觉。 对，那种氛围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你会看到这个电视上播放全部都是喜气洋洋的各种晚会，对吗？ 对， 然后大家在一起呢拜年，说的都是吉祥话，然后呢拍照，朋友圈里都是祖国各地的玩啊，或者世界各地的照片呢。 是那几天 享受那个过程， 大家的情绪应该都特别好，好像也比较少有各种各样的焦虑的情绪，都是很放松的。 我就说二月是一个很特殊的月份，它是我们工作最少然后休息最多的一个月份。 对， 一半工作一半休息， 本来这个月就很短。 然后28天 又有很多天可以不工作，所以对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别好可以劳逸结合，让自己在这一年当中以一个轻装上阵的心态去面对后面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正好就刚好是一半一半嘛，就是2月15号开始过节嘛，除夕。 对， 就这个月是完完整整的一半工作一半休息。 对，还真的是。而我要休假到3月初。 天哪， 我感觉也是一个蛮悠长的假期， 除了羡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先给你请好后面的假哟。 没问题。 今天的我还是依然沉默，两个人生气着，看着谁先舍不得，何必这样来试探我们的缘

是多么期待就与你相伴一生，却又害怕在前方的路口丢掉你呢。我还是会胡乱地哼着歌，跟你说一句快别好了，你还是会抱着我开这些不着边际的玩笑。你在80岁的某一天站在街头牵着我，我们提着满满的吃的，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我是快乐的悲观主义者，你是理智的乐天派呢。我们磕绊着吵闹着陪伴着，就这样相爱着很久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80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久了。 相信此刻绝对没有80岁的听友在听节目，但我们都会到80岁那一天。这首歌叫做《80岁的歌》。 嗯， 想一想，如果真的活到80岁过春节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起很多年前过的那些春节的细节。 嗯， 我觉得往往有仪式的、有特别准备的，才会在回忆当中，它也闪闪发光，被你一下子就记起来了。 对，而且我觉得人生一定是一个不断捡起、不断在遗忘，然后又偶尔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捡回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人老了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健忘、有一些记忆的丧失，但我觉得这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的恩赐，因为它让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变得不那么计较了，然后会忘掉以前的一些没有那么愉快的事情。 嗯， 所以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它给我们带来的相对积极的那一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辞旧迎新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集体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大家作为个体呢，也会从中汲取到一些能量，然后做出一些以前不敢做出的事情。 嗯， 就是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另外就是我觉得春节也会有些朋友家里面会添置一些新的东西啊。我刚刚看到有位听友说，就会趁着这个过年呢，给自己家里换一些电器。 哦， 不是双十一换啊，是过年换一些电器。 嗯， 然后一家人都会感觉到用新的东西开始新的一年。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彩头。 这个真的挺好的。 是，就像平常你可能没有时间整理那么多东西，比如说抽屉啊，家里的一些储备，但是快过年之前你总有一种，哎，我得好好收拾一下这些东西。 对，稍微收拾收拾。 就包括你在这个离开岗位的时候，要回家过年之前，你也会把你的办公桌啊，你的那个很凌乱的地方都收拾一下。 嗯， 比如这两天我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至今还有贴春联的这种。 哦，真的？ 对，可能你们都不会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不会了。但是呢，我们家一直有这个习俗嘛，就是父母给我买春联，一定要在我自己的家里贴上。然后今年呢，我就比较提前的就把这个今年的春联摘掉了，然后呢，把门好好的清洗一下，然后等待这个。接下来要为狗年贴上春联。 哦， 嗯，一个很好的彩头。 对， 你知道其实贴春联与不贴春联的，我觉得在心理上给我的影响和变化和刺激是，你每天开门的时候， 对，叫开门见喜， 对，你都会可以看到这些祝福，什么出入平安啊，嗯，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很好积极的暗示。 是，这是挺好的一种选择。 但是即便这样，我觉得你也不会贴的。你是觉得有些时候这个门好像已经是现代到贴上这些东西觉得怪怪的，是吗？ 我觉得多了点东西。 哎，但今年我往往不是这样，我是特别喜欢看一些好看的春联。 哦， 包括这些词语啊等等等等。就像有的朋友他的这个书法很好，他会自己写春联。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反正家里呢肯定会因为过年有一些新的变化。 嗯， 绝不是我们意义上就是到了晚上看个春晚，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饭，一定有些细节上的一个变化哈。 哎， 而作为儿女呢，比如说从自己工作的城市回到家里的话，也会添置一些用我们话说是给家里买的礼物，是吧？其实我觉得父母他们嘴上说哎不要买什么不要买什么，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打心眼里是特别感动和温暖于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为他们所选的礼物。而且老人就是这样，他们自己当下那一刻呢可能不会把那种喜悦告诉你，但是一旦他们和老朋友啊和他们的老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傲娇的说哎这是我儿子买的，对吧？ 是的， 哎这是我女儿买的。 不过也有朋友总结出了一系列就是让爸妈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礼物的方法，比如说 便宜，说便宜， 刚才便宜，或者刚才这是送的， 对，然后别人给我的，我 别人给我的。然后如果有一个东西你想让他们吃，而不要让他们一直存在冰箱里，就跟他说这快过期了，得赶快吃。 对，我也发现好像就需要有一些招数哈，能够让父母觉得这个东西他接纳起来呢更加容易一些。 是， 而且我觉得过年其实给父母买礼物也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容易让你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你每年买那个怎么添置他们都不会反感的东西，这样你就不会为每年买什么而绞尽脑汁了。 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多和父母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里的需求，他们真正所喜欢又舍不得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个人用好个人的方法吧，总会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你开心，让你的家人也开心的。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自己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人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即兴的 把那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想轻轻流水。 田馥甄演唱的不醉不会。 嗯， 这个过年肯定要少不了这个大家推杯换盏啊，有很多聚会要喝酒啊，可能现在你也要准备一下自己的这个为喝酒哈，可能要养足一下精力，这个在此之前就不要喝了啊，等到那几天呢稍微的这个让自己小小的放肆一下， 而且一定要适可而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还是以健康的方式比较好一些。 对，而且酒后不要驾车。希望大家都过一个平安年快乐年。 没错。 话说呢，从现在开始啊，进入倒计时呢还有13天，下周五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完全要进入到，因为下周五是29号嘛。 嗯，是。 就更加的这个紧迫， 浓重的这个节日气氛就要到来了。 对，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可能还是让很多朋友有时间去做一些准备。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但如果下周的话呢，就真的有点这个比较紧张了哈。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上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春节你要准备的，总之呢还是应该让自己动起来哈。毕竟我们都是家庭的成员。 对， 不能光让家里的人他们那么操劳，自己应该分担一部分， 就是能够让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拥有一个很好的新年假期。因为它是你未来的体验，也是未来的一刻你的回忆。 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首周杰伦的歌曲当中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红人，不必说再不必说。那当下呢，我们要把本周日立春好好的迎来， 哎，是的， 迎接一年中的春天的到来。 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晚安， 晚安。 慢慢忘记你，朦胧的世界，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进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免？爱是不是不该够才珍贵？